们每一个人不是为永恒，不是为今生而活的。当我们为今生而活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这些福气。你会发现这些的福气每一个都在描述天国的样式，每一个都在描述荣美的、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那一个，甚至我们陌生的那种的样式。我们陌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扭曲的时间太长了。然而主从高天之上伸出大手来，把我们从大水当中拉出来，从淤泥、从祸坑当中拉出来，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就是为了使我们得享这天国的福音。什么是人生中的福音呢？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生中的福音就是进入上帝的国度，就是以上帝的真理作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标准和法则。但是请注意，这当中的每一样按照我们天然的肉体和想法都是我们讨厌的，我们不喜欢的，对不对？谁喜欢贫穷？谁喜欢哀痛？谁喜欢为义受逼迫？按我们天然的想法，我们觉得说这些远离我们，我们就有福了，对不对？我们富足的人有福了，我们喜乐的人有福了，我们被别人夸奖的人有福了，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整个登山宝训八福其实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序言，它在告诉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样式，是一种翻转的，甚至是一种陌生的样式。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啊，当以勒为我们读说这是人生中的福音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可能有中，可能有下，对不对？期待我们借着这个一系列的讲道来深入的来看登山宝训，甚至我们可能需要深入的来看登山宝训的序言八福啊，好使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幽暗的内心，好使我们得着他光的那个光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这些无有的人可以承受你圣言当中的丰富。主啊，是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渴慕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明白这些话语的真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诚实的在你的面前说，我们可能还不够明白，我们对你话语的这些的宝贵的认识可能还太少，甚至有的时候按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即使我们认识了解了一点点，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的生命结合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还太少。主啊，就求你不仅仅在今天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头脑，让我们认识明白，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正的把这些话语领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刚才以勒弟兄为我们诵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八福。你知道八福其实是登山宝训的序言。我们前面马太福音的内容讲到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受洗，耶稣旷野受试探，我们讲到这一切耶稣开始预备他公共的服侍，然后在登山宝训他就进入了他公共的服侍。那很多神学家都在告诉我们，登山宝训呢其实乃是天国的宪章。什么叫天国的宪章呢？意思是主耶稣在这里描述了上帝的国度的那种荣美的、公义的、慈爱的、圣洁的那个样式。你会发现这些样式每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的话，你会发现离我们都好远，对不对？或者说是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缺乏的样式，稀缺的生命的特质，我们稀缺。然而耶稣基督把这样的恩惠的福音教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呢，在整个救恩历史上非常明显的对应了出埃及记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十诫。是的，如同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在进迦南的路上途中，他上了一座山，对不对？然而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是的，因为耶稣已经受洗了，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旷野的试探了，他已经开始打那场救赎的征战了。是的，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于是他看见许多人在旷野，他就上了西乃山，在那里领受了神的律法，领受了上帝圣洁公义慈爱的圣洁的律法，来干什么呢？来指导这群蒙了救恩出了埃及被救赎的子民，来指导他们活出一种荣美的神国度的样式，对不对？指导他们将来如何的彰显神的荣美。于是呢，3500年后，那位真正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同样登上了一座山。很稀奇的是，如果你仔细的去阅读整个登山宝训的话，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没有讲新的道理，他不过是在重述了摩西的律法。如果你读完整个马太福音5到7章的登山宝训，你会惊奇的发现，登山宝训其实就是3500年前的十诫在耶稣的时代，在当代人心处境当中的那个福音的阐释和那个切中要害的福音应用。比如说，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耶稣在那里说，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什么杀人，哎，这个你想到哪里？十诫，对不对？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心里恨人的、恨弟兄的就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你们又听见说不可奸淫，你想到哪里？十诫，对不对？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心里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那他深入的扩展应用阐释了那个十诫的福音内涵，对不对？事实上十诫本身包含了这个内涵，只不过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真正给你阐释清楚了，说那个十诫每一条都是指向你心的，十诫每一条都是指向我们心的，指向我们生命的。为什么耶稣在那里要阐释这件事情？因为3500年后，请注意，十诫一开始颁布的时候就是指向心的，但是过了3500年后，人总是可以把最美的事情办糟糕，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仅仅把十诫指向人的外在的行为，对不对？只要我安息日提东西不超过30斤，我就不违背安息日，对不对？但是你心里恨人啊，你心里看见妇女动淫念啊，你心里骂人啊，你害命啊，你作恶啊，难道这不是违背了十诫吗？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就引起轩然大波，对不对？因为他真正把十诫讲透了。因为耶稣在那里，主耶稣在对着整个犹太社会，对着每一位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着每一位税吏妓女和罪人，对着每一个亚当的后代，把十诫又讲了一遍，把十诫又解释了一遍，把十诫又应用了一遍，并且这一次是一剑封喉，攻城拔寨，破心中贼，对不对？因为他把所有人都圈在了这个罪恶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不是指着我说的，因为每一个人当他听见耶稣的话的时候，只要 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说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摩西的律法他可以借口说我没有把刀子捅在他的身上我就没有杀他，他可以借口这样说，对不对？但耶稣说你心里恨他，你心里怨他，你心里仇恨苦毒他，其实就是在杀他。哇，这个指责无人能逃避，这个指责了每一个人。所以呢，让我这样说，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把十诫真正的讲清楚讲明白啊，或者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基督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学习的内容就是十诫啊。只不过呢，最稀奇的是，如果你读到后面，我需要提前把这个预告出来，讲完马太福音你知道这个预告真的实现了。只不过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在整个的受苦传道受辱的过程当中，他是用十字架的方式在阐释十诫，他只不过是用十字架的方式在解释十诫和应用十诫。我需要让大家看见十诫跟登山宝训之间的这一个的相似之处多么的深哈。我再举一个例子，当你读十诫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曾经学过有法律素养学过法律的人，你就知道十诫的文体本身带有一种美感，对不对？是的，十诫的文体本身带有一种美感，就是它以罗列条文罗列的方式非常工整的排列下来，对不对？法条罗列。如果你稍微仔细看登山宝训的序言八幅的话，你也会发现这段论道八幅的经文其实是一系列的排比句罗列下来的，对不对？一系列的排比句，它的句式是这样的：某某样式的人有福了，因为某某方面的祝福是啊他们的，对不对？每一个句式几乎都是这样子的。请注意，我要多说一点，在这里所说的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认为说这是你说的是八种人啊，只要我做到其中的一种我就 OK 了，对应的那个祝福。不不不，这里说的不是八种人，这里说的甚至都不是八种福，这里说的是同是一种人，这种人叫做天国的子民，这种人叫做基督徒。这里说的是天国的子民基督徒所拥有的八个层面八个方面的品质和特质，其实是同一个品质和特质，就是蒙了神恩典拣选的那种天国的品质和特质。并且这八个方面，请注意，这八个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为什么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呢？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其实你永远都不可能只虚心而不哀痛，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只虚心而不哀痛，那极有可能是虚假的虚心啊，就是这里的虚心不是谦卑哈，稍后我会解释。邻里的贫穷，虚假的邻里的贫穷就不会为自己的罪哀痛忧伤痛悔，对不对？你不可能只有虚心而没有哀痛，那样会造就虚假的虚心伪善的谦卑表面的样子，对不对？同样你也不可能只有温柔而不怜悯人，对不对？那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心里柔软下来，这就是温柔的意思嘛，心里柔和下来柔软下来，那么他对人的时候就必然会有什么怜悯包容接纳饶恕爱，这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同样你也不会只有清心而不会使人和睦，对吧？你知道这个，你想什么是这个使人和睦呢，或什么是不使人和睦呢？大家想一个场景哈，你想可能我们也会遇见这样的人，有些人就是每一天总想着这个张家团李家短，对不对？这个每天想着挑起纷争嫉妒恼恨分门结党，就是来个这里传个话那个传个话，这一个其实是不使人和睦的表现，对不对？ 通常不使人和睦的人，让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不清，是因为他的心思不单纯，是因为他的心思太复杂。所以你会发现清心跟使人和睦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同样的，最后让我这样说，你也绝不可能只饥渴慕义而不为义受逼迫，那是绝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凡立志在主的面前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只要你饥渴慕义，渴慕到一个地步，这个义，主的话，主的义成为你最高的原则标准的时候，你要这样生活的时候，就会接受到阻力，就会接受到难处，就会接受到挑战。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渴慕上帝的义的人，都会为这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你会发现，我只是举这几个例子，这意味着八福是一个整体，对不对？它不是割裂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好吧，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绝不能只是取其中的几个，说我做到其中的三个四个就可以了。不不不，这其中的每一个特质都应当是天国子民生命当中的整全的生命的特质，整体的生命的特质啊。因为他描述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特质，就像十诫的每一诫都是，每一诫的警戒都是我们应当竭力逃避的罪，对不对？你不能说，哎，我没违背不可杀人，我没违背不可奸淫，但是我说谎了，一样的，对不对？一样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你会发现登山宝训跟十诫之间的联系非常的紧密。那在我正式的进入这一个八福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人生当中的事实的现状。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三件事情，这也是人生的核心问题。这三件事情是哪三件事情呢？首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现这一点，就是人生在世，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充满各样问题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每一天都会遇见问题的，这是第一个事实。无论你承不承认，最好是先认下来，因为这是事实啊。掩耳盗铃是不好的，对不对啊？哎，这个事实已经令我们比较灰心了，对不对？请注意，还有更灰心的。第二件事情，不仅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艰难和挑战，这个是事实了，并且呢，如果你是一个思想稍微深刻一点的人，你会进一步的意识到另外一件事，跟第一件事相关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啊，不仅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并且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哎，这个更令人绝望，对不对啊？如果都是别人的问题的话，至少我可以高风亮节嘛。但是第二件事情会更让我们灰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这件事情已经让你很绝望了，抱歉，还有第三件更绝望的事情。最后一件事情其实是最绝望的，就是即使我们认识到第一，我们人生是有问题的，第二，即使我们也认识到在本质上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源头，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三件事两件事，但是我们还是依然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第三件事。是的，我们无法解决。哎，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是要死的，对不对？但是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没人能解决。不能解决，只认识到，不是让我们更痛苦吗？各位，这才是最绝望的。这三件事，我觉得一件比一件绝望。第一，人生有问题，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很令人绝望。第二，人生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在自己本身，自己是问题的根源，这更令人绝望。第三， 即使我们认识到人生有问题，自己是根源，但我们依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最绝望。各位，为什么我先要把这个坏消息，这个祸因告诉大家？因为接下来解决之道就在这里。因为八福是一个解决这三件问题的钥匙。你看这一个三个绝望，一个比一个排比一样，一个一浪高过一浪的，一件比一件绝望，对不对？这表明除非有一个在我之外的救赎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否则我们压根没有盼望。除非有一个天国的宪章刻在我们的肉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否则我们没有出路。而那个天国的宪章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可以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就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就可以使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活过来。因为上帝那生命之道可以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令我们感恩的是什么？那三个绝望，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比一个绝望，对不对？让我们感恩的是登山宝训中的八福也是排比的，祝福加上祝福，恩上加恩，才能解决绝望加绝望，对不对？八福就告诉我们这种恩上加恩，祝福加祝福的柔美的样式，解决我们绝望加绝望的人生光景。所以接下来呢，我可能这一次的主日正道当中没有办法把八个福全部讲完，但是呢，至少呢，我会先带大家一起来看头两个福。第一，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虚心？经文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请注意这里的虚心啊，其实不是儒家文化当中谦虚谦卑的意思，请注意哈，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你知道在儒家的文化当中，谦虚虚心很有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对不对？哎，我们都深谙这一套，对吧？比如说呢，我们称呼自己的妻子通常怎么称呼？贱内啊，贱内啊，对吧？称呼自己的儿子怎么称呼呢？哦，犬子啊。称呼自己家的别墅怎么称呼呢？寒舍，对不对？哎，你会发现中国人很会这一套，对不对？这种谦虚的，这种看起来谦卑的这种的表达方式。但你知道，可能外国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心里觉得自己家的儿子最漂亮，自己家的房子最好看，自己家的妻子最好，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当主耶稣在这里说虚心的时候，他其实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完全不行。我用完全不行，虚心原文指的是邻里什么贫穷，邻里贫乏，心里贫穷，甚至新译本就直接翻译为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当请注意，当主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的时候，他说只要你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意思是你要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无能为力，承认这件事是有福的开始。因为多少的骄傲自义刚硬是不承认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没有办法悔改，就没有办法信靠。你们知道贫穷是什么意思吗？我专门查了一下权威的描述哈，就这个社会学的描述，贫穷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贫穷指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生活的需要和生命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定义很有意思，很精准，对不对？什么是贫穷呢？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生活的需要 和生命的问题，这个就是贫穷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去解决自己的处境，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帮助自己去找到出路，去解决一些的问题，哎，这就是贫穷的意思。所以贫穷表明什么？贫穷表明对自己的问题无能为力，对不对？这就是贫穷。贫穷就是对自己的问题无能为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让我这样说，心灵贫穷也意味着对自己的灵魂无能为力。心灵贫穷意味着在灵性上已经破产，在灵性上没有丝毫的资源，没有丝毫的资本去解决自己灵性的问题，去解决自己罪恶死亡咒诅的问题，对不对？请注意，心灵贫穷就是愿意承认，愿意承认什么呢？愿意承认我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无法拯救我自己，我需要被救赎，我没有能力去处理我的问题，我是无能的。各位，只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才会让人真正的虚心，不然所有的谦虚都是虚假的，都是嘴上说说而已。你还没有真正看见自己完全的无能，完全的没有资源，完全的解决不了问题，你说你虚心谁信啊？你嘴上说说嘛。但是你真正看见自己一无所有，灵性破产，没有出路，解决不了罪恶死亡咒诅的问题，没有一点点的盼望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才是真正的虚心。各位，让我这样说，除非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和灵性的贫穷，否则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叫恩典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很棒，恩典是会羞辱你的，会让你拍案而起，火冒三丈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百万富翁，别人施舍你一个馒头，说我给你恩典，给你一个馒头，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被羞辱了，对不对？但是请问，如果你饿了三天的一个流浪汉呢？他会觉得这个恩典是爱，是怜悯，是接纳，是他生命深深的触动，对不对？所以那个馒头依然是那个馒头，对那个馒头评价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过高的看待了自己。我们不是百万富翁，其实我们是乞丐，我们不是王子，其实是乞丐。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恩典才算为恩典，对不对？不认罪之前，恩典永远不是恩典，不认识自己之前，恩典永远都不是恩典，永远都是让我们抗拒的东西。所以除非我们承认一件事，承认我们今生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财富、地位，最终各位，无论你承不承认，都是这样的，最终死亡会夺走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对不对？而这一个传道书，哎，我们上次讲过传道书，对不对？传道书告诉我们，死亡是彻底的最大的贫穷临到我们的身上，对吧？无论是身体上的、财富上的、智力上的、美貌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全部都被剥夺殆尽，死亡可以剥夺殆尽，对不对？而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可以解决那个最大的贫穷。然而很遗憾的是呢，让我这样说啊，很遗憾的是，今天的大众传媒、今天的成功学、心理学，甚至营销广告，甚至朋友圈，都不断的在告诉人们一种心灵鸡汤式的福音，一种正能量，一种乐观的态度，一种看似积极的人生，以为那就是福音。我举几个例子，首先他在试图不断地告诉人们生命很美好，追逐梦想，他在告诉人们只要我努力就能够把握人生，他在告诉人们只要我坚持就能够解决生命当中许多的难处，这个在本质上与心灵贫穷是为敌的，因为在本质上他觉得 自己不是一个破产的人，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不是一个没有资源的人，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觉得自己拥有很多的富足。所以这些基本上意思就是，当代，你知道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当代人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心灵贫乏的人，即使他真的很贫乏，但他很少这样认为。因为当现代文化正在潜移默化的灌输给人们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什么样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呢？就是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一切从自己出发，努力做最美的自己。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话？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做最真实的自己，为自己而活。你要每天对着镜子大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问题是你不是最棒的，不是最优秀的怎么办呢？哎，各位，咱得先把这个事儿认一下哈，我们到底是不是最棒的最优秀的？这个不符合事实呀，这个是谎言呀，这个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符，你连你的丈夫和妻子都不如，对不对？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些话，我说过哈，这些话在以前说这些话的人叫神经病，对不对？神经病才这样说话。在现在说这些话的人叫大师，在现在在抖音里说这些话的人叫网红，对不对？我们会被网红，会被大师，会被这些类似的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话来反复的撕咬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与登山宝训为敌，让我们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并且呢，在基督徒的朋友圈当中，我发现是互相转发，来回点赞，还发到群里去，因为他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他因为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嘛，他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其实是敌基督的东西。因为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是自己是灵里富足的人，对不对？总而言之，这一切的话，心灵鸡汤一切的话，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断的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自己是灵里富足的人。但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自以为灵里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在这样虚假的人生当中不会悔改，不会认罪，只会试图用自我努力去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对不对？你知道解决问题永远都只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心灵鸡汤的方向，就是自我努力、自我激励、自我推逼、自我打鸡血，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但你知道天上还有一条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悔改认罪转向神，对不对？只有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向，要么是加强自我，要么是破碎自我，要么是信靠自己，要么就是信靠上帝，要么就是认自己的罪，要么就是立自己的义，对不对？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不就是立自己的义吗？你发现永远都只有这两条方向，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条的偶像，这一个的恶魔，这一个的妖孽，在现代人的生命当中，几乎在每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当中都暗影扎在，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它背后的凶恶。然后让我这样说，最终当我们试图用自我努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弃绝了上帝的恩典，其实是不服神的意，想要自立为王。甚至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的轨迹。因为这些话让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上帝掌权的世界当中，完全的自我中心，完全的自我。让我这样说，这是古老的异端人本主义柏拉修在1000多年之后借着心灵鸡汤的外衣借尸还魂。 非常的糟糕。因为当代这种心灵富足的鸡汤，当代这种心灵富足的洗脑，当代这种心灵富足的这种的传销式的这个科幻幻想幻觉，总是千般矫揉万般造作的对你吐气如兰，说每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善良的小孩，你要学会呵护他。你是不是突然觉得心里某块柔软的角落被击中了？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被理解了？这30年以来我终于被理解了，我终于找到知音了，我终于被爱了，对不对？为这话的缘故，我们的罪孽比山高比海深。因为每一个教父，每一位神学家，每一位神的仆人都大声疾呼地说，每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邪恶的恶魔，用保罗的话叫肉体的邪情私欲，用耶稣的话叫亚当里的旧人老我旧的生命，对不对？这话可以让每一个亚当之子都无所遁逃。每一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恶魔，为这话的缘故，神的恩典比山高比海深，因为神从高天之上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阿们。事实上，只要我们有最基本的健全的常识，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各位，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类普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对不对？如果你没发现这个事儿，那你就去结婚。如果结了婚还没发现，那就生个孩子，对不对？啊，所有结了婚了生了孩子的都笑了，对吧？啊，所以人类普遍都是天然的自私自利，天然的自我中心，甚至善于恼怒，善于嫉妒，善于自私，善于各种各样的糟糕，对不对？最糟糕的是，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也这样，不是人类这样，是我也这样。到了某一刻，你就必须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无论你怎么样，你都要承认，其实我们都是贫穷的人，彻底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无论认不认都是这样子的。只不过呢，承认自己心灵贫穷的人就啊有福了，因为他看见了这个真相，就可以去寻求神，就可以悔改。但不承认自己心灵贫穷的人就有祸了，因为他明明是完全的贫穷，却想要立自己的义，却活在虚假的虚妄的富足当中。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巴别塔的幻灭，人性的幻灭，对我们来讲是好的，至少让我们认清了人生的真相。但是呢，我又说，幻灭了之后呢，当你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呢，最终你可能会说，人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心灵贫穷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生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有限的、要死的，这就是贫穷的意思，甚至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仅要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也要知道根本的问题不是在我之外的，而是在我之内的，不是外在于我的问题，而是内在于我的问题，这就是啊心灵贫穷的意思。各位，让我做点应用。诚实的人第一步是要承认，我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我不是最棒的，我不是最优秀的，我只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这些年我发现怪异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开始越来越以为说，基督信仰不过是一些励志故事，心灵寄托，基督信仰不过是教人一套自立自强的道理，类似于读者文摘，类似于青年文摘。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样认为， 甚至他开始渐渐分不清朋友圈里的心灵鸡汤和主日讲到的内容的区别在哪里。这是一种相当糟糕的光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认识人生的真相。就好像很多基督徒，我举一个例子哈，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常常心里是这样想的，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我说中了没有哈。特别是很多人经历一些人生的艰难、挫折和挑战的时候，心里常常会想，我这两年人生陷入低谷，因为我远离上帝和他的教会了。哎，这个结论不错哈。所以从这个主日开始，我要准时聚会，我要戒掉各种糟糕的习惯，我要洁净自己的生命，我要悔改，我要做很多的服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帮助了，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的生活就可以充满力量了。首先呢，我要鼓励你，我会说这些励志和规划都是非常好的，也该这样去做。这些励志和规划，悔改和认罪，来聚会，戒掉不良习惯，洁净生命，肯定会对你的生命有帮助。但是我希望进一步的挑战你。什么叫进一步的挑战你呢？我希望告诉你的是，其实你过去两年陷入人生低谷，远离上帝，远离教会，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尚未发现的。那个原因就是，其实所有远离上帝、远离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潜移默化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生富足的人，玩得转世界的人，我玩得转这个世界，我不需要上帝。一个心灵富足的人，一个不需要上帝的人，一个不觉得自己缺乏的人，一个不觉得自己贫穷的人。是的，所有远离上帝、远离教会的人，在潜移默化当中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心灵富足的人，自己可以玩得转这个世界。这个是根本性的问题啊。请问问大家，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远离上帝呢？通常我们会说啊，遭遇难处的人，遭遇挫折的人，或者说突然挣了大钱的人。你描述的只是现象，这当然有这些现象，但这所有的现象，遭遇难处也好，遭遇挫折也好，挣了大钱也好，他远离上帝的主要原因是要靠自己。遭遇难处我要靠自己，挣了大钱我更靠自己。靠自己就是心灵富足，觉得自己就是心里不贫穷，于是他就会远离上帝。人为什么会远离上帝呢？让我这样说，所有不信上帝的人都无法自拔的信靠了自己，所有不爱上帝的人都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自己，所有不顺服上帝的人都无法自拔的顺从了自己。然而信靠自己、自爱、自我、随从自己的人都无一例外的是高看了自己，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更有办法、更玩得转这个世界。这就是心里不觉得自己灵里贫穷的人的表现，这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灵里富足的人不觉得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最基本的表现。所以你看，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哦，我觉得这句话太伟大了，神的这句话太宝贵了，它可以指出我们多少的问题。我们生命陷入低沉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灵里的贫穷。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当然需要许多的励志，你当然需要许多的悔改，你当然需要做许多敬虔的事情，这些都是对的。你当然需要做许多的悔改的动作，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请让我这样说，首先你必须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贫穷，认识到自己的无能，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依靠他，这是第一步。你不能只是说我正在受苦，我正在陷入低谷，我正在面对问题，我需要上帝的一点帮助和激励。 你不能仅仅这样，因为如果你仅仅这样认为，让我这样说好吧，即使上帝帮助你了，解决了你的问题和难处，但你的生命依然是有问题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自己那种心理复读的状态还没有被对付，对不对？那个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说，其实原来我那种看起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生命的状态是错的，原来我自己玩的转的生命的状态是错的，原来我自己靠自己的状态是错的。其实我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却一直以为我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对不对？我们必须说，我们是心灵贫穷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上帝的激励而已，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救赎。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心灵骄傲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必不信靠上帝，只知信靠自己。阿们。第二，我跟大家分享，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如果你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那我会说你也会经历心灵的哀痛。哀痛意味着什么？哀痛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承认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认识问题背后的本质。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但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很简单，也最复杂。一切问题的本质，背后的本质是罪。罪是一切问题的本质，我们的罪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问题。除非我们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并且为罪哀痛，为罪忧伤，为罪痛悔，为罪悔改，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心灵的安慰、安息和安全感。是的，即使你表面所有的东西都玩得转，如果背后的那个东西没有被对付，心灵的安慰、安息和安全感就永远会远离我们。让我这样说，心理贫穷的人会发现他的问题的症状，就他会诚实的发现他问题的症状，对不对？但是哀痛的人会发现背后的原因。我再说一遍，心理贫穷的人会发现他生命问题的症状，哀痛的人会发现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你知道，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坏，对不对？只要你稍微有点人生阅历，你就会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坏，再增加点人生阅历，就可以了解自己有多坏啊。大多数人知道这一个状况。如果你认为人生基本是美好的，只要努力就能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这绝对是幼稚的表现哈。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啊，疾病、贫穷、强暴、拐卖妇女、不公不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关系的破裂、互相的倾轧。那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就能够发现，哇，人生世界充满问题。但最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视而不见，也毫不动容，甚至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那么的可怕，甚至有的时候不愿意承认它那么的可怕。那你知道，过去许多的哲学家呢，常常会思考普通人不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彼此仇恨？为什么我们生命有那么多的缺点？为什么人们会互相坑害？那一些人就会看见分析背后的症状和问题，对不对？但让我这样说，其实只知道这些症状表现是不足够的。你只知道我俩关系不好，这只是症状，不和睦只是症状。你必须知道这个症状背后的原因，就是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让我说的最粗略的一个字来解答问题，就在于罪。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如果你只是看见自己孩子发烧，哎，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发烧只是一个症状哈，发烧不是一种病，发烧不是病，可能你过去一直以为发烧是病哈，不不不，发烧只是症状，引起发烧的原因有非常非常多。如果你只是发现自己发烧还远远不够，因为它只是你背后真正的疾病真正问题的表现而已，你必须去检查看医生才会找到发烧背后的原因，对不对？那我会说，圣经告诉我们，心灵贫穷的人会发现人生的症状，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都是症状，对不对？但是呢，哀痛的人会发现这一切症状背后的原因就是罪。让我这样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发现背后的原因罪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解决是罪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症状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罪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请注意哦，当代的年轻人常常会用一些类似于简单的话来描述自己，即使你发现他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他会告诉你说，那是因为我不够自信，那是因为我脾气不好，那是因为格局不够，那是因为我太小气。当然我会说，不够自信，脾气不好，太小气等等问题，也许你真的觉得是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是症状。请问这些症状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都是症状。不够自信，脾气不好，太小气，苦毒怨恨，很多的行为都是不好的，但都是症状。但圣经告诉我们，这背后的一切就是罪，肉体、自我、自私、自我为义、与神为敌，罪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以哀痛意味着什么？哀痛意味着我们不单单承认自己的问题，还要认清问题的本质，就是背后的罪。就一切问题的本质，我们的罪才是我们一生最根本、最大、最深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自己都能解决。哎，不够自信，我自信一点就可以了，自己努力一把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罪不是你努力一把就能解决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咬咬牙、跺跺脚，这个罪对付了。不是的，是借着十字架，对不对？借着宝血遮盖洗净，对吧？所以让我这样说，多说一句哈，我常常会觉得说呢，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呢，通常就一定会为别人的罪哀痛。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通常就会为别人的错、别人的问题痛苦、怨恨、敏感。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别人的问题哈，你还是要有点爱心去管管别人的问题。就你妻子明明在一个罪恶当中，该指教的指教，该聊天的聊天，该爱心指出的指出，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为别人的罪去哀痛、痛苦、怨恨、敏感，而过于对自己的罪麻木不仁。这个才是问题。这大概就是婚姻破裂、人际关系复杂、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原因，对不对？哎，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常常喜欢为别人的罪而敏感、痛苦、怨恨？因为觉得对付别人的罪好对付呀，对付自己的罪太难了，就太令自己难受了，对不对？对付别人的罪只可以令别人难受，自己还是挺愉快的，万一对付好了，自己还能收益，对不对 ？OK，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是没有出路的。你知道，在当下的社会，很多人恰恰喜欢以这条路为出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灵鸡汤也好，成功学也好，世俗心理学也好，佛系生活也好， 岁月静好等等，都一拥而上，被人捧为扮演出路的角色，对不对？就他面对问题，每个人的回应不一样，有人佛系生活，有人岁月静好，有人世俗心理学，有人打鸡血成功神学，有人心灵鸡汤，总之他都是在找出路，对不对？但是最终都会遇见悬崖，因为整体的方向错了，因为自己才是问题的源头。哎，各位，如果自己才是问题的源头，你走遍天涯海角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源头随着你，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对付的。罪的问题是最本质的问题，请注意，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是一个杀人放火打压劫舍的人，你是一个欺骗诚信对婚姻不忠的人，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人，所以要为自己的罪哀痛，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我刚才列举的杀人放火打压劫舍对婚姻不忠强暴等等都是罪，也都需要悔改，但是让我这样说，这里还真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信仰仅仅针对这些罪的话，那么让我这样说，那些从小好学生长大好老公，不和邻居吵，不和老婆天天老婆好的人，他怎么哀痛呢？对不对？因为你明显见到有些这样的人不哀痛，你真是好人啊，标准的好人，疼老婆爱孩子，在外上班回家洗衣服，我们都羡慕，对不对？朱琳就羡慕的要死，哎呀，对吧？但是请问我们生活当中总是会遇见这样的，在我们眼中，在人的眼中标准的好人的这种样式，对不对？如果这样的人他如何哀痛呢？所以让我这样说，这里的哀痛其实在本质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那个最忧伤痛悔的心，就是看见自我的幽暗和黑暗里面，在本质上的那种的自我自义无法信靠上帝的罪。因为即使你表面上表现的再好，其实你依然是一个什么有罪的人。因为即使你一生当中没有犯过任何一个明显的大罪，但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宣称自己要掌管自己的生命。罪的本质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罪的本质就是自己要玩得转这个世界，不需要上帝。罪的本质就是亚当夏娃起初的那个罪，就是在每一个他的后代当中骨子里安营扎寨，不要上帝，只靠自己。而这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有权掌管自己的生命，我可以决定一切，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这个假设就是以自己为神，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请注意，这就是罪了。甚至我必须说，这罪是一切罪的根源。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权威，以自己为标准，以自己为方向，以自己为目的，是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奸淫掳掠不爱老婆不爱孩子的根源，对不对？所以哀痛就是要为这个来哀痛，为自己的罪来哀痛，永远都不会太多，而是太少。永远都不会说我是不是哀痛过火了，不不不，你哀痛的还不够。因为以赛亚书53章这样说，我们都如羊走迷，请注意哦，不是说那个隔壁老王好男人没有如羊走迷，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意思是每个人都偏行己路，只不过表现样式不同，有人表现的方式是说谎的方式，有人表现的方式是赌博的方式，有人表现的方式是隐秘到你发现不了的方式，但是都偏行己路，都喜欢照自己的方式，都喜欢照自己的生活，都喜欢照自我的方式去生活，这就是罪的本质。罪就是宣称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以自己为神，以自我中心，却不承认自己需要认识神，需要他的爱，需要悔改，需要神的拯救，这就是与神为敌，这就是所有罪的根源， 这就是不为自己的罪哀痛，反而为自己洋洋自得。各位，让我这样再举一个例子，在耶稣时代有一个群体最不哀痛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眼中看为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最好的一小撮人，对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标准的好男人。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啊，不为自己的罪哀痛，反而为自己的义洋洋自得。所以经文说，心灵哀痛的人有福了，灵性痛悔忧伤痛悔的心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真正的得到神的安慰。所以我们不单要承认自己的问题，还要承认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罪，并且为这罪忧伤哀痛，不再仅仅是指责他人，不再仅仅是埋怨他人，还要叩问自己。是的，还要叩问自己，要在对自己对自我最深的破碎当中，自我的洋洋自得当中来哀痛。因为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原谅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哀痛，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慰，你只会感到困惑，怎么搞的，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你会困惑，对不对？你只会感到生气，他居然敢这样对我说，他居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只会感到受伤啊，他这样对待我。你只会感到不安，你不会感到安慰。是的，只有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才会得安慰，才会得安息，才会得安全感。如果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会受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生气，很多的受伤，很多的不安。求主来怜悯我们。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福音中的贫穷与哀痛指向了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都让我这样说，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这样我们就会收获真正的富足，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的。愿我们成为一个为自己的罪而忧伤哀痛的人，这样我们就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人必得着安慰。然而，你听我说然而的时候，心里要惊一下，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查验自己生命光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痛苦的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心里并不觉得自己贫穷，我们常常也不太会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太过于自高自大，常常自我安慰，自我争议，对不对？意思是，如果我们常常不是灵里贫穷的人，常常不是哀痛的人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福气就离我们很远？是呀，当然是呀。因为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时候，登山宝训中的福气就该远离我们，我们就生命的状态配不上登山宝训的福气，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有那么多的然而但是转折啊！人间的东西都是一马平川，人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都是只能是人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有如此的深度。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不配登山宝训福气的人却得了登山宝训的祝福呢？我们要叩问这一点，我们叩问这一点的时候才会被那个福音来感动。让我告诉大家，原因有两个，原因有两个。第一，登山宝训首先描述的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登山宝训首先描述的那些的特质，那些的样式，是我主耶稣基督圣洁公义良善慈爱的样式，而不是我们。这是理解登山宝训的要点，就是登山宝训的宣讲者是耶稣，你要必须知道描述的内容也是耶稣基督。 因为如果宣教登山宝训的那一位不是神的儿子的话，如果他不道成肉身，不断的以卑微受苦的方式走向十字架来代替我们罪的话，那么登山宝训一切的祝福就与我们无关。这个绝不是可以靠着自我修炼、自我努力能达到的，因为法利赛人告诉我们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儒家2000年告诉我们这条路走不通，对不对？走到最极致会成为一个伪君子而已。所以若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登山宝训的祝福就与我们无关，登山宝训所描述的圣洁的生活也与我们无关，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八福所描述出来的这八种情形，我们诚实一点的说，你会发现首先描述的不是我们现实的生活状况，描述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荣耀的神，却甘愿做奴仆的样式。各位，那一位神啊，创造整个宇宙的神，却取了奴仆的样式，整个宇宙你还能找到比这更虚心的事情吗？你还能找到比这更谦卑的事情吗？你还能找到比这更舍己的事情吗？他本来在天上，却走一条降卑之路，真实的虚己，这个虚己无人能做到，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首先耶稣基督的虚心，耶稣基督的降卑，耶稣基督的完全倒空自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二，他来承受我们的哀痛，被剥夺殆尽。各位，我们即使哀痛是为自己的罪哀痛，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哀痛。是的，他为我们的罪哀痛啊！他在克西马尼园汗如血滴，他在十字架上几大声哀哭。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哀痛，他就要为我们的罪哀痛；我们不为自己的罪痛苦，他就要为我们罪背负那痛苦的十字架的代价。阿们。这是登山宝训的福气临到我们的原因。第二个原因，耶稣不单单用他的话语来传讲登山宝训，耶稣是用他的一生，用他的十字架在传讲登山宝训。耶稣用他道成肉身传讲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的福音，耶稣用他的自己的受苦受难十字架传讲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的福音，耶稣用他十字架的死来传讲一个世人和睦的福音，因为那一位真正的上帝的独生子真正的使我们与上帝隔断的为敌的那个状态得亲近得和睦。所以让我这样说，登山宝训是用十字架的方式传讲的，唯有如此，这本来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福气才临到我们这些啊不配的人身上。最后我会说，有福了，这所有的有福都是在基督里的富足。中国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总喜欢说有福，对不对？贴一个福字，对不对？我们想讨一个好彩头。但是有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一开始说了，我们一般都不会觉得邻里贫穷是有福的，我们都不一般不会觉得哀痛是有福的，当然我们也不会觉得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对不对？我们觉得逼迫别人比较有福。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八福的理解会有一种今生范围内的理解，意思是我知道，哎，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就这样说，他说我知道贫穷的人有福了，感谢主，我没钱，我不像他年入百万，感谢主，我本来就很贫穷，所以我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就会有钱啊。我本来是哀痛的，我怎么哀痛呢？我婚姻不幸福啊，我婚姻有很多问题啊，据说信了耶稣这些问题就没了，所以我来信耶稣。现在不容易找工作呀， 基督徒说要为我祷告，我信主祷告就能找到工作，所以我就有福了。哎，这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很多慕道朋友来理解信仰的有福的方式？就是好像说要这种的有福就是一种今生处境的翻转。我本来是贫穷的，我本来是无有的，我本来是哀痛的，我本来没找到工作，我本来有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信靠这位主，我就一切被翻转了，我就会变得有余，我就会变得丰富，我就会变得幸福，我一切都解决了。通常我们会这样来理解有福，但请注意，这不是这个这里的有福的意思，真的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信主的弟兄姊妹不会经历上帝的这些的祝福、赏赐、帮助和恩典，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会经历，当然也会经历这一切，但是还不是这里的意思。因为这里的有福不是指外在的今生的，而是指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临到了我们，彻底的翻转我了我们永恒的光景。就是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得亲近了，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如今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当中。因为他不断的在说天国是他们的，得安慰，承受地土，得宝足，得连续，得见神，得称为神的儿子，天国是他们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福分全部都指向了永恒？是的，全部都指向了永恒和永生。并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唯独这样的福分无人能夺走，无人能改变。今生的处境性的总会改变，但是永生的福分、天国的福分、神的那个同在、神的儿子的身份，无人能够夺走。这是真正的福分，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成就的。阿们。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中的福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如此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枯干的心灵得到安慰，使我们在虚晃的人生当中发现真相，也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唯一的出路。求主借着这些话语，或者刺透我们心的话语，把我们的心思抛开，带到主的面前，借着这些安慰有盼望的话语，把我们领到你爱子的那一个荣耀的国度当中，让我们看见那样的荣美就欣喜若狂，看见那样天国的样式就无比羡慕。如此我们就在今生活出那种天国的荣美的样式。求主带领你的众儿女，使你的众儿女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同得这福音中的好处。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